被绑匪绑架了？ 不错，来报事的衙役带来的就是这么个消息。霎时间，狄仁杰和元芳都没反应过来，愣在当场。这正是月子弯弯照几周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几家夫妇同罗帐，几家飘散在他州。 方白呀、啊，你不是人呐、啊！ 我怎么了？我 不是你这叫什么定场诗啊？你啊，你简直太扎心了呀！几家夫妇同罗帐，这不是刺激我跟方家的单身狗吗？ 哎，别老提这茬，我烦。 几家飘散在他州，这不是虐我的心肝脾肺肾吗？我的巧妹现如今生死未卜，你却故意读这样的定场诗。来人呐，狗头铡伺候，先把这个旁白给我斩喽，我再发兵去救我的巧妹。 大人别冲动啊，咱们现在本来就缺人手，留旁白没准能当个猎犬使使啊，等把小乔救出来再斩他也不迟。 哎哎哎、哦、我说你们俩这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家伙，我撂挑子我不管了我。 哎，别，我说啊，那个刚刚带来小乔姑娘被绑票消息的就是你，你给具体说说啊，前前后后都怎么回事？ 这算了吧，这我也是听说的，你们呀听他说吧。 谁呀、啊？ 黄四郎， 这名咋这么熟呢？ 那是黄四郎，汉阳县旁边是临县，临县旁边是鹅城，鹅城的大财主黄四郎。 大人呐、啊！ 人还没显形，声音先传道。再说那人姓甚名谁，在哪里居住？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，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。从小也是个奸诈的人，使得些好拳棒，近来爆发计，专在县里管节公事，与人放刁把烂，说事过钱，排县官吏，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。这人复姓西门，单会一个庆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，近来发迹有钱，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。 闭嘴。哎，你说你们狄仁杰断案新编啊，可是越来越不着调了。我黄四郎，你介绍的是什么呀？什么西门大官人？你才西门庆呢，你们全家都是西门庆。 哎，别别，口误，我不说了，行吧？你们聊。 嘿，黄四郎， 哎， 你快跟我说一说，乔妹是怎么被贼人给捉走了的？啊，她现在怎么样啊？ 哎，大人呐。这事儿都怪我呀。 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乔妹的事情怎么都怪你呢？ 哎，怪我不应该轻易在鹅城发起那剿匪行动，陷大人的乔妹于危险境地呀、 啊。不，你说明白一点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 是这样的，这鹅城的马匪呀、啊、这几年做大，他们无恶不作。我挑头呢，和本地的乡绅们一起出钱出力发民团剿匪，谁知马匪狡猾，部分余孽逃脱，在逃脱的途中就把探亲回汉阳在路上的小乔姑娘给抓了。我们得知此事后啊，投鼠忌器，不敢再有什么刺激到马匪的行动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再撕了票，那我可怎么对得起大人您呢？想我黄四郎啊，虽未曾与大人谋面，但对大人的仰慕之情是由来已久，早就想来结交，但没想到您，哎呀，与大人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如此情景之下。 哦，这样啊。黄四郎啊，不，黄兄弟，不要自责，你们为乡民计，出钱出力去剿匪，恰巧出了乔妹这样的事情，这也不能怪你嘛。 可是大人，小乔这身手 不应该是几个毛贼能把他抓着啊，我觉得其中定有隐情。 唉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乱拳还打死老师傅呢。马匪呀，人多势众，而且狗急跳墙，一时间我们都奈何不得，更何况小乔姑娘独自一人。我觉得呀，救人要紧，狄大人、李队长，咱们赶快合兵一处，一同去剿匪吧。 对，放了，眼下汉阳县武力值最高的就是你了，智力值最高的是我。黄兄弟带着一众民团，趁马匪在逃亡途中没有再立稳脚跟之时，我们寻机去将其一举剿灭，救出乔妹。 可是大人， 别废话了，感情被抓的不是你媳妇儿，你要不去我自己去。 哎，别大人，您都这么说，走，咱们一块儿去。 说话间，狄仁杰和元芳随黄四郎带着的民团一起去剿匪。可是话说到这儿啊，各位看官听客有没有觉得奇怪呢？反正我是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了。这放平常，狄仁杰那是泰山崩于眼前也面不改色的主啊，这回怎么这么轻易就慌了呢？ 有蹊跷啊，有蹊跷。 哎呀，有什么蹊跷啊，你别瞎掰了。黄兄弟啊，你看前面尘土飞扬的，可曾是那伙逃脱的马匪呀？ 不错，正是马匪。啊，对，前面的马匪听了，你家黄四爷爷来要你们的小命儿了，识相的赶快自缚双臂来受死，我黄四爷爷我给你们来个痛快的。 啊呸，黄四郎，你个人面兽心的狗贼，你睁大眼睛看看老娘是谁。 啊，乔妹。乔妹啊。 啊，弟弟，你怎么跟黄四郎那个狗贼在一起啊？ 啊，什么狗贼？ 黄四郎？ 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黄兄弟与我和元芳是来剿匪，是来救你的呀。 对，我们是来剿匪，也是来救你的啊。 说话间，黄四郎手下民团个个持刀向前，把狄仁杰和元芳团团围住，几时把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了两人脖子上。黄四郎一阵得意的狂笑。 哎呀，小乔啊，你的情郎现在在我的手上，叫你的那些马匪兄弟们，你们一起缴械投降，把我的张本本给我交出来，我真的可以给你们痛快的啊，保证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埋在一起。还有那个李元芳，你们仨挤一挤嘛，啊，也算是美事一桩嘛。 黄四郎，你在胡说八道一些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亏着你狄仁杰还号称神探，原来只是浪得虚名而已。也难怪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一听你的乔妹遇险，那就什么都顾不得了嘛。一个将死之人告诉你实情也无妨，坏事就坏在你的那个乔妹太爱多管闲事。 弟弟，真正的马匪就是黄四郎，他在鹅城勾结官府，让官兵假扮马匪维护一方，然后啊，又借剿匪之名强迫当地的乡绅和百姓出钱出力，名为剿匪，实际上就是搜刮钱财。我探亲回汉阳，路过鹅城，发现了他的勾当，我就把他的账本给偷了，救下了一些被他迫害的百姓，想回汉阳之后再想办法，可是没想到被他抢先一步到汉阳，把你和二货方给骗出来，拿你们当人质相要挟。 啊呸，黄四郎，你这披着人皮的狼，有本事你来和我单挑。 单挑？你当我傻呀？现如今你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要弄死你那是分分钟的事儿，你少狂啊，任你汉阳县武力值第一又怎样？又怎样？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个李元芳， 你趁我不在汉阳，你就敢自称是武力值第一，这不丢脸。 什么就我不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看你是女的，还是咱家大人女人，我早就把你 KO 了，哼。 啊呸，李元芳，这么些年我没看出来啊。迪迪，输阵不能输人，倒驴不能倒架，你说我跟李元芳谁的武力值高？ 哎呦，我这小美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为这个事儿纠结了吧。 好啊，迪迪，你怎么变得这么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趁我不在汉阳的时候，难道你跟二货峰你们俩笑死人了，我都说不下去了。 哎呀，吵吵吵，打打打，精彩精彩极了。哎呦，没想到啊，名满天下的神探狄仁杰小组竟然是这副模样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派马匪先来劫掠你们汉阳县。我可是听说你们汉阳县这几年各方面都不错，有钱呢。 黄四郎，你也是一方的乡绅，怎么能做出勾结官府、办马匪、劫掠自家地方的事来呢？ 天下太平时，我当然是愿意做一方和平乡绅了。可如今，武则天自称女皇，代替了李家王朝，眼见各地王爷都在起兵反叛，不趁这个时候浑水摸鱼发大财，更待何时啊？告你们，我早就投靠英国公了，在他老人家麾下就是要扰乱地方，就是要把各处搅得不得安宁。怪呀，只怪你狄仁杰名气太大，英国公他老人家知道你难以收买，特地让我想办法把你给除掉，这不天赐良机，天赐良机呀。 好好，你个乱臣贼子，黄四郎，你给我乖乖的受降，本官保管给你个痛快的，让你和你这帮马匪手下死后同穴，挤挤吧。 哼，死到临头胡咧咧个什么劲儿？那边的小乔，别废话了啊，赶紧放下武器过来受死，要不然我现在就送你的情哥哥去见阎王。 别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啊！我把刀放下，你看看，放下了，放下了，放下了，放下了。 巧妹， 弟弟， 妹妹你坐船头，哦哦，哥哥在岸上走，哎，先生荡悠悠。 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在岸上走啊，菊花点穴手。 菊花，点穴手。 听到元芳唱到菊花点穴手，原本得意洋洋的黄四郎不禁惊惧之情涌上心头，这不是李元芳的奥义大招吗？怎么再看自己的一帮马匪手下时，个个表情僵硬，呆立如木鸡一般。 你们这是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呵呵，中了我娟点手大招，你说怎么了？ 哼哼，黄四郎，什么叫做自投罗网？什么叫做黄雀在后？什么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？看看你现在的自己吧。 你给我趴下吧你。 哎呦， 哎呦一声惨叫，黄四郎被赶上来的小乔一个野马分鬃就给横拍在地上。元芳再一个呼哨，四周窜出上百道人影，都是官兵打扮，上来就把已被点穴的众马匪给缴械并绑了。 狄仁杰，你阴我。 嘿嘿，不错，我就是阴你，你千算万算紧赶慢赶，是你是赶在乔妹之前到了汉阳县来讹我和元芳，但是你再快，你能有信鸽飞得快吗？你跟英国公谋反的事情，你以为天衣无缝吗？哼，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英国公不过是个官三代，从小养尊处优惯了，纸上谈兵，夸夸其谈还行，真干起正事来，那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废物。给他捧臭脚的，竟是你这种土豪劣绅， 想着浑水摸鱼的主，不玩完才怪呢。 狄仁杰，你别美，鹅城早已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了，离你汉阳不过百里路程，我们 没错，百里路程，你和你这帮马匪一出来，官军呢就扮成你们的样子，把城门骗开，占领鹅城了。 好你个狄仁杰，李元芳、小乔，你们扮猪吃老虎，算你们狠 啊！呸！我们扮猪，你是老虎，瞎掰吧你！就你这样的，顶多算是头豺狼。 你们帮着武则天那老太太篡夺李家王朝，我是忠臣，你们是逆贼，我将名留千史，你们将一朝万年。 哎呀行啊，你少在这强词夺理了，你个纵匪害人的民贼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在这掰扯？ 哎，有惊无险，在狄仁杰的主持下又破一大案，正是欢欢喜喜出城来，是平平安安回家去。怎么不走啊？ 走什么走啊？哎呀，我说乔妹啊，芳啊，你们两个这个大眼瞪小眼的，到底是为哪般呢？ 弟弟，你就说，我跟这个二货芳，谁是汉阳武力值第一？ 当然，你凭良心说，我和小乔，谁是汉阳武力值最高？ 这 说， 我。 弟弟，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你最亲的人呢？ 但是我是不是你最近的人？ 说。 哎呀，你们俩爱咋地咋地吧。 狄仁杰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》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他在鹅城勾结官府，让官兵假扮马匪为祸一方。 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。不吃大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！ 风吹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，哎。为你下厨房啊，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里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，吃夜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。 哎呀呀呀呀！不能说这个，不能说这个。 吃呀！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。 有什么呀？ 锅里浇一浇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。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你吃吧，一起啊！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里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里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盖开。 这个老辛苦呗，冬天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